毫无守则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469章，我呢一下咁扑落去，块面啊先着地，扑到我个鼻啊发晒酸，眼泪啊飙晒出嚟。豆腐一见到我扑低，就即刻过嚟扶我。佢讲：喂，老陈，你唔系啊嘛？行路都扑亲。我冇理豆腐嘅话，即刻起身耷低头啊，睇一睇脚下边，又睇一睇身后，见到个地啊好平整，虽然系有啲湿滑，但系又冇咩棘脚嘅嘢。我好清楚，头先绝对系有啲咩嘢棘咗我一下嘅。我心里边打咗个突，心谂唔通系鬼掹脚。有一啲乡野嘅传说里边讲，经常行夜路嘅人突然之间扑低，摆嚟一睇，地面系乜嘢都冇，民间呢就叫做鬼掹脚。豆腐见我系咁样嘅地上边望，佢又唔讲嘢啦，于是伸手就喺我个面前挥咗一挥，讲：喂，中咗邪！我将佢嗰只揈嚟揈去喺度捣乱嘅手一下捉住，我讲：哎，咪搞啦，行啦！讲完就继续向前走啦。砖碎啲人见我冇事，佢哋就继续咁向住嗰个黄金大门嘅位置啊过去。我而家就多个心眼，只眼睛咧有意无意咁就打量下周围。依阵时，我突然间立到呢个黑暗当中，闪过一个黑影。好显然，佢好似向住砖碎嗰边扑过去。加下我嚟啊，砖碎咧约莫就三四步咁远嘅啫。我不禁大叫一声：喂，小心啊！而嗰个黑影亦都唔知系咩嘢，嚟嘅速度好快。情急之下，我成个人啊扑过去，猛然啊将阿砖碎揿咗喺地下度。而家嘅地面啊好湿滑，咁样一扑，两个人就揽埋一嚿碌咗几圈。等到我哋身形停咗之后，砖碎一坐起身，目光就望向佢之前所在嘅位置，见到其余嗰啲人呢就一副唔明咁嘅样。而阵时我发现嗰个黑影亦都冇咗踪影啦。砖碎明显唔明我点解突然间系扑低佢，佢又俾咗一个询问嘅眼神我。于是我就将鬼掹脚同埋睇到黑影向佢扑过嚟嘅事一讲，砖碎只眼就闪动咗几下。佢又话：唉，唔好理啦，打开道门再讲啦。呢阵时我哋嚟嗰个黄金大门只系五六步咁远啫，一伸手就可以掂到噶啦。嗰、那个黄金门嘅周围围绕住一圈嘅科去度图案，只不过呢就冇有好似图腾柱上边咁显得诡异。大门嘅正中央就有个门罅嘅，几乎呢就只有头发丝咁嘅粗细，闭合得嘅好好。正中间系一个人面，一双嘅鱼眼，漩涡形嘅大嘴，俾嗰条门罅咧喺中间啊分开两边，将呢块面就好似俾把刀劈成两半咁。一睇呢一块咁嘅人面，就同埋嗰边嗰一个古尸所戴嘅面具系一模一样嘅。我心里边不禁就冒出咗个谂法，同大家讲：哎，之前嗰个面具有摄人心拍嘅能力嘅，大家唔好去睇门上呢一样嘢，以防有变啊！砖碎听我讲完，佢啊皱一皱眉头，示意大家咧就加快速度，速战速决。几步嘅路咧，只不过系眨眼嘅功夫，我哋就嚟到咗门下边啦。喺呢个黄金门嘅中央，有一个好大好大嘅锁眼，大家都为咗防备有啲咩机关，所以就做好咗全副武装，防毒面具啦、枪啦、手套啦，全部都带晒上身。呢下中工就开始伸手去推嗰个黄金门啦。按照我哋先前嘅估计呢，如果薛安系从呢个黄金门后边嘅通道嚟到呢度嘅话，咁佢身上冇锁匙，只能够讲明黄金门嘅锁就已经坏咗。按照道理嚟讲，如果我哋几个人夹住力嚟推嘅话呢，应该系可以推得喐嘅。但系呢阵时嗰个黄金大门就纹丝不动。忽然之间，豆腐好似谂到咗咩咁，佢又猛咁喺度叫：唔啱唔啱， 我哋之前话雪安系从呢度走出嚟啊，但系呢道门又大又重，佢一个人系推唔喐噶。豆腐呢句话就讲到个点子上边啦。呢、这个门呢，合我哋几个人嘅力量都冇办法推得喐。咁只有两个可能性，一个就系个锁眼冇坏，所以推唔喐啊。第二个就系个门太重，我哋几个人啲力都唔够，就唔能够推开。不过按照呢两个理由嚟讲，无论系边一个，都唔系薛安一个人能够解决到嘅。佢既冇锁匙，又冇力拔千钧嘅力量，咁点样样嚟开呢道门呢？唔通呢道门系从里边咁推过嚟？如果系咁嘅话，咁仲要门上边呢个锁嚟做乜呢？最后专帅攞出咗嗰一把黄金嘅锁匙，准备试一试呢个锁匙可唔可以将部门打开啦。点知道就系喺黑暗当中，忽然之间响起咗一阵诡异嘅笑声。呢一个咁嘅声音系从我哋嘅背后传过嚟嘅，大家一听到啊，即刻拧转身。喺背后冇几远嘅地方，就系嗰一条黑色嘅图腾柱。跟住嗰啲声音忽然之间又喺我哋嘅左边响起。大家一听到咁啊，即刻将个头向左边望过去啦。声音呢阵时又从嘅右边响起，好快呢一阵咁嘅嘻嘻嘻嘻嘅尖笑声，从四面八方啊涌咗过嚟。呢一把声就分唔清系男定系女，喺周围黑暗中响起上嚟。个声音就越嚟越大，好似系向住我哋靠过嚟咁。专帅啊冷声咁讲。装神弄鬼啊！跟住佢就将锁匙交俾张文，示意佢开门，然后就对我哋打咗个手势，大家即刻会意去防御啦，即刻就将阿张文啊挡喺身后边，一班人就形成一个圆弧状嘅保护线，纷纷攞起个枪，准备去应付接落嚟可能发生出现嘅嘢。然而就喺呢阵时，嗰一阵嘻嘻嘻嘻，好似笑声咁嘅嘢，忽然之间就全部静咗落嚟。再睇见嗰条图腾柱上边盘旋住嘅黑色浮雕，竟然突然之间好似活咗出嚟咁，迅速转动起上嚟。我哋甚至以为自己系咪眼花啦，但系睇到其他嘅人同样都喺度震惊嘅神情，先知道呢一切都系真嘅。专帅就有个面对夫去度嘅经验，对于呢啲嘢佢系非常忌讳啊！佢乜都唔讲啊，即刻开始开枪，好似之前咁，嗰啲子弹根本上就起唔到作用，唔理佢点样瞄准，最后都会打歪嘅。豆腐啊，对阿师先讲：，喂，木头，你上去做低佢哋。呢个话音一落，嗰、那个图腾柱上边嘅呼气道即刻就化成咗一个个黑影，猛然咁向我哋就扑过嚟。嗰啲好似狐狸，但系比狐狸仲更加窄、更加尖嘅面，等人哋就一阵嘅毛骨悚然。嗰几条咁嘅黑影，一人一个就向我哋扑过嚟，速度系好快啊！大家几乎都冇反应嘅机会。就系喺佢哋一扑过嚟嘅一瞬之间，张文啊突然间讲：，打开咗啦！跟住佢说话嘅声音，我哋背后边即刻就吹嚟咗一阵嘅暗风，并且响起咗一阵沉闷嘅咁嘅声音，伴随住黄金大门打开嘅声音，似乎隐约仲有一阵嘅吸力将我哋向后扯。就喺呢阵时，嗰啲原先向我哋扑过嚟嘅黑影，即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再定眼一睇，见到嗰啲嘢又是咁盘翻上嗰条图腾柱上边，喐都唔喐，就好似死物咁。而家大家都面面相觑，觉得成头都系大汗。我一时之间就觉得郁闷啦，呢啲嘢点解突然之间就冇咗动静嘅？唔通系同呢道门打开有关？我心里边就升起咗个念头，不禁呢就拧转身向后一睇，呢阵时嘅大门已经打开，门后边黑蒙蒙一片啊，非常之诡异。嗰啲灯光打入去，瞬间就被吞噬咗，好似啲光喺入边根本上就系冇办法传播咁啊！ 大家不由得个好惊讶啦，于是转瑞摸出咗一支冷烟火个打开，跟住佢掉咗个门后边。同样冷烟火一入咗门之后，即刻就俾黑暗吞噬，绿色嘅光芒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豆腐好吃惊咁讲：，哇！呢、这个门后边系乜嘢嚟噶？啲光点解照唔入去嘅？佢一路讲，一路就向前慢慢靠近咯噃。我即刻一下子嘅扯，我闹：，喂，唔好靠咁近啊！呢、这个后边究竟系咩情况都唔知道，好似有啲唔妥。就系呢阵时，门后边忽然之间又涌出嚟一阵嘅暗风，向住我哋啊劈头劈面咁啊吹过嚟。嗰阵风呢就臭到不得了，但系就话唔上系咩味道嚟嘅，只不过就焗到大家不自觉咁啊后退咗一步。即使而家隔住防毒面具，我哋都能够闻得到。如果话除咗个面具嘅话，可能即刻就焗死咗。呢阵风涌动咗一阵之后就停咗落嚟，大家都睇唔清里面嘅情形，亦都冇办法去判断。不过按照呢个情况嚟睇，呢、这个门后边真系非常之古怪，涉案应该唔系从呢个门嗰度出嚟嘅。咁如果系咁嘅话，佢当时系点样样从沙漠底嘅古遗迹嗰度嚟到呢度嘅呢？呢、这个问题的而且确嘅真系令人匪夷所思。豆腐又是尝试点咗一嚿嘅固体燃料，同样。那个燃料一掟入个门入边，即刻就消失得无影无踪，火光一下子就被呢个黑暗吞没咗。中公啊，琢磨住咁讲：啊，系唔系呢个门后边有啲咩嘢吸光材料呢？我话讲，古代嘅人确实系会运用吸光材料嘅，但系吸光咧只系一个讲法嚟嘅啫，系能够减少光线嘅折射。并唔系话意味住能够完全阻隔光源嘅，应该唔系吸光材料咁简单。豆腐嘅眼珠系一碌，佢又讲：，不如啊叫阿木头先入去睇睇先啦。我觉得呢个主意真系唔错喎。于是我哋两个人就开始对阿书仙喺度讲嘢啦，叫佢入去大门里边。呢、这、一个指令啊比较简单，以呢个书仙而家嘅意识，应该系可以理解嘅。点知道我同阿豆腐讲完，视线啊歪咗歪个头，就唔鬼理我哋喎。阿豆腐嬲啦，佢又讲：，你系咪想饮极极威先？啊，如果你唔听话嘅话咧，我哋就将你赶出呢个门噶啦。讲完咧，伸手就将阿视线向前推咗一步，眼睇住仲差一步就入去门入边啦。视线就始终唔肯入去喎。我心谂：，唉，靠佢不如靠自己啦。我同阿尊瑞商量。不如呢就先派一个人入去打探下，为防意外呢就绑一条保险绳，并且呢就随时讲话报告情况。万一如果有啲咩危险嘅话，就叫其他的人即刻救佢出嚟。商议完之后，呢一件事就自然咁落到咗我身上。我绑好咗安全锁，仍然呢就带住一支手电筒嘅备用，跟住就准备入门啦。点知道？我啱啱先揽出一步嘅时候，师先忽然间伸手一横，就挡住咗我嘅去路啊！我一时啊大惊啦，不由得咁好错愕咁望住佢，呢个系咩意思呢？师先而家佢仲系第一次做出阻止人嘅举动，我一睇就觉得十分惊讶啦。喺呢阵时，睇见师先嘅喉咙呢度喐嚟喐去，发出咗一丝嘅嘅嘅嘅嘅咁嘅气声，好似系想讲嘢，但系又讲唔出。唉，睇佢个样子又真係好可怜噃。